笑，经过了临潭淮中坝。 今天啊，北京星剧院的张派艺术家王蓉蓉也特意来为我们做助兴演出，给各位演唱代表作《望江亭》，有请。 神符护灯，请 师傅同修得也免得狂呼摧残到来深深烈 有什么话跟我说，没问题。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。 腾出

将军，你何必身那背金算得盖世的忠良， 我的你写不了想从今的后好将的身份不转场 走向前心那大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